身体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身体在听，你愿意慢下来，它就会慢慢安静下来。你可以不用一直往前冲，哪怕只是少撑一点，少赶一点，少控制一点，身体都知道，他知道你正在让自己退回平衡力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保持效率，不用再让脑袋一直转，一直抓，一直冲，先把那股紧绷的力道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沉静下来，你慢一点，身体就听见了，也会慢慢把火降下来。